完全凭着自己之见来讲经，他讲的不是佛经，是他自己的经。麻烦就出在这里。啊，戒定慧三学必须得开会，开会要修定。啊，定是什么？在我们的经体上，清净心是定，平等心是定。啊，定没有得到，怎么可能开悟？啊，不清净的心生烦恼，不平等的心也生烦恼。啊，我们的心啊，起心动念生烦恼，不生智慧呀。但是你要晓得，清净平等是自己的真心。啊，你的真心本来是清净的，本来是平等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本来是大彻大悟的，本来是明心见性的。啊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啊，心浮气躁啊，像海水起了大风大浪，清净平等失掉了啊！现在佛帮助我们恢复清净平等，自然就觉了。用什么方法？刚才我说的是方法的一种，知识分子大多采用这个方法啊，就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度数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一千遍意思不明白，两千遍，两千遍不明白，三千遍要有信心，不能改变啊，一定要这个意思通通明了，自然明了，没有丝毫勉强啊。有信心，你决定会明了，你就相信我自信里头本具般若智慧啊。我今天用这个手段，一门深入的手段啊，常识熏修的手段，读书千遍的手段，这都手段，都属于戒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千经万论呢，佛慈悲也常常挂在口头啊，希望我们呢能够明白，知道这个方法了是真理，许许多多阿罗汉菩萨都依这个方法开悟了啊，读经读得多开不了悟啊，为什么？他心不定，心是浮躁的，开悟的心，心是沉定清净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他才能开悟这些菩萨修行的秘诀。我们不是听了就算了，听了多想想，想通了，一教奉行， 我也这么干法，我干上十年，看看开不开悟。啊，十年不开悟，我再干十年。过去，古大德里头有啊，根性比较钝，障缘比较多的，比较杂的，二十年开悟，三十年开悟，四十年开悟都有啊。啊，根力的，根力是什么呢？烦恼轻。啊，少烦少恼，这就是根性力的。啊，他观察能力非常敏锐。啊，一看他能体会到，一听也能体会到。啊，所以他能生信心。愿心能发得出来。导师是引导我们这一生呢，成佛道，这是导师啊，敬重能引导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导师。为什么？生西方净土，一生必定成佛。啊，往生就是成佛啊，这是导师啊。世尊末法灭后啊，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，弥勒佛出世啊，弥勒佛什么时候出来？我记得好像是56亿7000万年，还有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个世间没有佛出世啊，没有佛出世，众生很可怜。不但没有修行成佛的机会，大概连往生善道的这个机缘都没有了，那个麻烦就大了，在三途里受苦报啊！真正累积善根深厚的人，他在这个世间果报，人天两道啊。啊，稍稍不谨慎呢，就会堕三恶道去。三恶道的罪受满了，还在阿赖耶识里头。有三归五戒十善的因，才能升到人天两道。你说这个事情多麻烦？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身心 不疑。我相信你啊，从今而后啊，大概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啊。为什么呢？你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这世界上的一切与我不相干了，统统放下了啊，肯定是这个做法。啊，生净土，道业圆满成就。如是妙法是指无量寿经，这太稀有了，太难得了。我们有信，你能够听到啊，听到以后应常念佛而生喜啊，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一天到晚就这一句佛号，念念不忘啊。啊，机会难得了，遇到一定要懂得掌握。啊，现在佛法衰到这种程度，几乎灭亡了。所以真正能信能解啊，真肯做出榜样给人看，这就非常非常稀有啊，这称得上妙心。古大的教育的理念，教育的方法，我们要相信啊，千万不要瞧不起古人，不要认为古人呢没有科学头脑啊。你相不相信古人的心地比我们清净，古人的心地比我们平等，清净平等我们比不上古人。如果你说你相信，那你就应该知道啊，古人的心生智慧，我们现在的人心是心浮气躁，起心动念生烦恼啊，生的是什么？七情五欲，生这个啊。古人的心呢，生智慧啊。那我们对于古人留下来这些典籍，这些典籍就是真实的智慧，它超越时空，几千年前所说的现在管用啊，能救先前的困难啊，能够化解先前的动乱灾变啊。科学解决不了，为什么？科学是从心浮气躁里面出来，不是从清净平等里头出来的。啊，心浮气躁的心可以做科学家，不能成为圣人。 啊，能成为圣人，圣人要想做科学家太容易了，一点都不难。啊，为什么？他知足圣贤人的条件，就是清净平等觉。所以他自自然然有大乘无量寿庄严。大乘是智慧，无量寿是德能，庄严是相好啊，所以他统统去做啊。真心的，他能生万法，能现宇宙。我们用不用他？天天用他啊，不用他就没有万法了。我们在用他了，用他不知道有他，不知道有他的存在。啊，像我们看电视，我常常用这作比喻，把电视的屏幕比作真如，把电视里头的色相比喻作万法，这大家就容易懂了。啊，你看电视频道打开，现电，啊，音声色相，啊，我们在欣赏它。这个时候怎么把屏幕忘掉了？这实际上谁显的？屏幕显出来的。没有屏幕，它就不能显起。啊，所以看电视，你要会看，会看成佛了，开悟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了。啊，不会看的，随着色相在转，看到一对的人，他哭你也哭，他笑你也笑，你就反复啊，永远迷在这个里头啊。啊，什么时候看的是不着相的，知道什么呢？相是假的，性也是假的。现象两边都不执着，其如境界的这个境界是佛境界六度，是菩萨所修的。他的顺序不能颠倒啊，后后生于前前，也就是后面包括前面，前面五度啊是有四相的。般若在哪里啊？般若是智慧，不识里面有般若，就叫不识般若蜜。不识里头没有智慧呀，就叫不识，不能叫般若蜜啊，不能叫六度，只是五种善行，五种善行不能叫五度啊，度里头一定有般若智慧啊。般若在哪里？般若在这五种里头，每一条里头都有。有般若蜜啊，顺序不能颠倒。不识里面 没有持戒，持戒里头一定有布施。忍辱里面一定有布施、持戒，好像盖大楼一样，布施是第一层，二层的一定有第一层。啊，第一层可以没有第二层，啊，所以到般若一定是圆满的，通通是圆满。一层比一层高啊！啊，那么怎么个修法？大乘法的修行，从布施入门，从布施下手，从布施修起。布施是什么？放下。啊，布施之后，持戒很重要。啊，如果没有持戒，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全没有。持戒可不能疏忽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布施持戒、忍辱精进，全都是为禅定做基础，因戒得定啊，因定开慧啊。啊，前面四个都是帮助你得定的，就是帮助你放下的。恢复你的清净心，恢复你的平等心，后面智慧就开了，般若智慧开了。有了般若，再用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去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那叫菩萨心。不是普通人能做到，大乘菩萨修的。那么我们普通没有智慧修这个呢？没有智慧修修福报，人天福报啊，不是功德，是福德。修布施福德，持戒也是福德啊，没有般若智慧。啊，当然没有般若智慧，为什么呢？心没定，清净平等才是禅定。我们的心不清净不平等，没有禅定，所以通通修的是人天福报。啊，福报里头要不能够放下傲慢。嫉妒成恚，不能把这个放下，带着这个东西修布施、修持戒啊，修精进。果报是什么？果报是阿修罗，果报是罗刹，来生得大福报，阿修罗、罗刹都大福报。啊，他享福的时候，他会证人。 啊，因为他有嫉妒心，看到别人修得好的，想尽方法去障碍他，去破坏他，啊，这就造很重的业了。所以阿修罗跟罗刹是大福报的人，死了之后啊，都在地狱啊。由此可知，禅定智慧重要啊。所以禅定智慧啊，十六度之主啊，啊，最重要的修六度，目的是在禅定跟智慧。所以六度前面四条都等于是戒律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啊，这个说法大家就更清楚了啊，要定慧等于啊，清净心一定生智慧，不生烦恼，六种神通自然现前，因为六种神通是我们本有的啊，自心里的本有的，不是外面来的。我们有障碍啊，有烦恼，有障碍，烦恼障碍放下了，它自然会现前。啊，佛如是，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使每一个往生的人不必自己修啊，到极乐世界智慧神通道理好像跟佛差不多，这个功德利益了太大了啊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能成就，你就能得到。啊，那我们现在还没到极乐世界去，发现啊，有这个愿望，这个愿望很坚定啊，绝不动摇，绝不退转，这是好事情啊。那么在现前我们断恶修善，什么是恶？与六度相违背的就是恶，与十善相违背的是我，与三福六合相违背的是我，我要断。啊，要肯布施，要欢喜布施。啊，布施是真实功德。不施不求任何果报，就是真实功德啊。果报会不会有呢？自然会有啊。果报来了不放在心上，要施，越多越施，越施越多，越多越施，要懂得这个道理。那无论是财施、法施、无余施，真正要有心去做啊。 就对了，跟佛就相应。啊，戒至少我们提出来的这最少的了，三福六合，三学六度十愿，我们只提了五苦，多了做不到，也记不住啊，这五苦很容易记啊，一点都不难啊，要时时刻刻想着我们依教奉行，敬业三福是最高的指导原则。第一福我们落实在《弟子规》，感应篇是善业啊，所以我说儒释道三个根，与我们敬宗有密切的关系啊，因为这个根没啥好，所以学什么都走样子，学都不像啊，真的要学得如法，学得像要真正落实《弟子规》，落实《感应篇》，十善业道才有基础。啊，三规五戒都可以落实。啊，如果我们不肯在这上下功夫，那我们这一生的学佛有问题。啊，将来能不能往生没有把握，你有根有本你有把握，你有把握你才有法喜啊，你生活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啊，不从这上扎根怎么办啊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，有这个技术之后，这持戒六合出人啊，不求别人跟我合，要求我怎样跟别人合啊，求人难啊，求自己容易啊，特别是看不惯的人，心里要想着那是阿弥陀佛我看不惯他怎么办，阿弥陀佛能看得惯我，我怎么能看不惯他啊，所以还有这些烦恼习气全是障碍，障碍往生，甚至是障碍善道啊，来生到哪里去全在最后一念，最后一念是佛，你到极乐世界去了啊，最后一念是善，三善道往生，最后一念是贪嗔痴慢，三恶道往生啊，决定在最后一念的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那我们念佛就是靠念头，你能不能成佛呢？肯定能成佛吗？啊，你也把心，你这个心里面的杂念把它打扫干净啊，善念恶念所有一切念头通通清除，让你的心干干净净啊，空空洞洞什么也没有，清净心歇歇了啊，真达到这个境界就证阿罗汉了。啊，这个话说的容易，做起来不容易啊。妄念放不下。啊，粗的妄念放下的，细的妄念还很多。那就不起作用啊。粗细的通放下。啊，我们念佛人听了这个话，回光返照啊。我们念佛的功夫不得力，就是念佛时候夹杂着妄想，夹杂着杂念，功力不纯，所以功夫不得力了。如果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啊，你看心里头有佛，口里头念佛啊，身体礼佛这样念佛求往生，在一般状况之下，我们能体会到顶多三年，他往生的条件就具足了啊，想续他真续得成啊，想留真留得住到极乐世界，智慧神通道理全超过声闻缘觉，啊，真心真愿求生净土，这是一条成佛最稳当的道路，最快速的道路，而且成就特别殊胜的道路啊，就是要放下啊，放不下的原因是什么？认识了解不够透彻，所以对他有怀疑啊，这就自己造成障碍了。啊，如何能把这个障碍排除？一般知识分子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深入经藏。啊，深入经藏最巧妙的方法，读经。读经不要求解释，老老实实念。为什么呢？读经是修定。用读经的手段啊，让自己的清净心现前，目的在此地。如果读经想你的什么意思错了，定不能现前， 啊，是不是真正你理解佛的意思了？不尽然。你得到是个模糊概念，不是真智慧。真智慧从定中来啊，所以读经的时候思维经里头的意思就错了啊，把我们修定的功夫破坏掉了，完全要不起心不动念，一味念下去，从头到尾一个字没念错，一句没有念漏掉啊，一边念完念第二遍，二边念完念三遍啊，一天最好能用十个小时啊，十个小时在修定呢我们用念佛的方法修定，用读经的方法修定，都可以啊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了，这样懂得都能帮助你得定，帮助你恢复清净平等觉，那这是永远不变的啊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通通修清净平等觉，只要清净平等心现前就大彻大悟，你就毕业了啊，就成佛正果了。啊，那我们目的是要求生极乐世界，是要见阿弥陀佛，那我们选择净土五经最好，为什么相应啊，五经一论目标都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用这个方法修啊，效果就更殊胜啊。修行在哪里修呢？实在讲就是六根在六尘上修，叫真意修行啊，你不能不见，你不见，哎，我心清净，不算清净。戒除清净，真清净。啊，眼见色，在练什么呢？练不知处。啊，从这练起。啊，用什么方法？用忍，忍辱波罗蜜。啊，能忍就能得定啊，能忍是真精进，真精才得到禅定啊，不接触不行啊啊，这里头有智慧，智慧是什么呢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顺境善缘是虚妄的，不比其贪念，贪爱的心不会生起来，这叫功夫啊，不生烦恼啊，啊，念心恶缘不生嗔恚啊，用什么心呢？平等的爱心，就是慈悲心。啊，看到众生苦，众生还有烦恼。啊，我要如何帮助他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诸佛菩萨了。视现在人间表法了， 做样子给你看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做了49年。啊，他天天接触大众，没有一天回避的。啊，来者不拒，不拒绝，去者不留。啊，用的是清净平等觉，待人接物。啊，没有用贪嗔痴慢疑，没有用七情五欲。啊，这些统统远离了，这他成就了。啊，成就是完全用清净平等觉，这叫真心，这个叫菩提心，要发菩提心，要用清净平等觉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要把它用上。啊，落实这三福六福，啊，落实在这。啊，三福六福又落实在《弟子规》感应篇十三页，多圆满呐，多美好啊！啊，戒门跟行门都要掌握到总纲领、总原则，啊，一点都不啰嗦，都不麻烦。啊，净宗的总原则、总法门就是一句佛号，阿弥陀佛四个字。啊，大宗师法门，大陀罗尼。啊，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法喜充满。啊，真的像弥勒菩萨一样的慈祥。啊，心里是阿弥陀佛，对外通通是阿弥陀佛，纯净纯善，没有邪恶。我自己不能够恒顺众生，个性就显得刚强，刚强叫人人不服。啊，所以我叫人人不听，认为那个人刚强难化，错了。反过头来是自己刚强难化，我刚强，我难化众生。不是众生刚强难化，啊，我如何我就能感化他？啊，一天不能感化10天，10天不能感化1个月，1个月不能感化1年，啊，很难感化的人，1年2年都不感化。你得有耐心的，啊，如何制止啊？啊，制止是用真心，清净平等觉的心去学如何？啊，就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要能随顺人。啊，不能叫别人随顺我，我要随顺人。啊，初学的时候要忍受。啊，不能忍受的也得忍受，为什么？我修行。 我要把我不能忍受的修掉啊，要像佛菩萨一样通通都能忍，这个多好没有不能忍的啊，所以是忍，忍之不能忍，一般人不能忍的我能忍啊，我的成就就比人高啊，你得三昧的时间比人家快啊，得到的三昧比别人深，不一样啊，谁得利益了？自己得利益了啊，刚强的人首先不能够度自己，自己不能成就，你如何能成就别人啊？佛菩萨圣贤人跟我们不一样啊，他是首先克服自己，然后再帮助别人。我们把自己忘掉了，完全想克服别人啊，结果到最后一事无成，跟众生结怨啊，得到的是什么呢？生生世世六道轮回的报应，干这个去了啊，这个才是真正叫刚强难化啊。如何能真正做到身心柔软？身心柔软的意思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没有自己的意思啊，你怎么说怎么好都好，我一切顺你啊，能随顺你，随顺你，随顺当中影响你，就是动你啊。你要是习气很重，动不了你，就离开你啊。离开一段时期，回来再看看你，看你有没有进步啊？什么叫进步？能不能接受？这是佛师门中不是一人呐、啊！啊，你过去不好啊，不能说你现在不好啊，现在改了不就好了？过去很好，现在变了，变坏了。为什么？你会随境界转。你转不了境界，你随境界转。真正学佛人能转境界，不被境界所转，所以他得自在啊。他为什么不随境界转？他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所以他在境界里头自自然然，没有分别之处啊，样样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为什么？全是自信现出来的啊！离开自信，无有一法可得啊！就像经里头也有这个比喻，祖师大德常说：“一静作气，气气皆静呢。”啊，一切万法的离体。完全平等了那你还要分别吗？还要执着吗？ 佛菩萨分别执着是跟众生往来，你分别我也这样分别啊，你不分别我没有分别，你分别我随着你的分别，我自己没有分别，你执着我随顺你的执着啊，我没有执着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这个功德有自利的功德，有利他的功德。佛法讲的多么圆满了、啊，面面俱到啊！啊，不造业。啊，不受轮回果报，都不造业。啊，用的什么心呢？念念阿弥陀佛，用的是阿弥陀佛的圆满心。身心柔软，啊，起心动念是迷，分别执着是造业，造什么业？造轮回业，轮回是你自己造的，你自己受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天天造轮回业，怎么回事？我们要把它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我们今天在颠倒啊，用妄心不知道用真心的啊，阿赖耶跟妄心那就是颠倒啊，啊，阿赖耶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之处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去练功夫啊，我不执着不分别，那就用的是正慧，这不是阿赖耶我们心不清净，我们心不平等，我们的心迷而不觉啊，起心动念通通造轮回业，啊，一句佛号记不住，一切时一切处还是妄念杂念啊，这些东西在作祟，佛号不见了。早年李老师在世的时候跟我讲过许多次，我印象深刻啊，他也是叫我学习，学什么人？学念佛的阿公阿婆啊，这些人多半没有什么知识啊，一般人瞧不起，但他真念佛，一天到晚手上一串念珠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绝不中断，你跟他说什么话他还是一句佛号一句佛接下去，对你点头，对你笑眯眯的啊，好像他在听，又好像他没听进去啊，真正做到了只有一声佛号，其他通通不相干了， 啊，李老师，这种人最值得人尊敬啊。这种人是真念佛人啊。老师说，我常常想学他们，学不像啊。啊，为什么学不像呢？管的事太多了。啊，所以古人告诉我们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。为什么要拦那么多的事情？啊，古时候寺院丛林，做主持、做当家的，担任执事是什么人？都是佛菩萨再来的，他们自己度自己已经了了，来为大家服务啊，来照顾大家了。啊，所以那个道场管得那么好啊，成就的人那么多啊。啊，那么今天道场到哪里去找这种人？找不到了。这个时代乱了，全体都乱了，佛门也乱了。众生没福啊，自己没福报啊，所以过去古来这个寺庙啊建好之后，这些住持当家之士统统大修行人、大成就的人啊，他们来发心成就下一代啊，所以今天下一代起不来，为什么呢？没人护持啊，下一代很难立足，真正想修行的都被毁掉了啊，所以佛法的沉船，世世代代沉船，什么人最重要？护法最重要啊！护法是知识啊，他们善护持，修学的人才有成就啊！啊，因为他们都是有成就的人。啊，自己没有成就，怎么能帮助别人成就？不可能。啊，所以今天佛法复兴呢，的确非常困难。啊，到哪里去找护法的人？啊，弘法的人要听护法的人啊，你不听没人护持，像唱戏一样，别台戏就唱不出来啊，不能离开他们啊，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，唯独念佛求生净土啊，这还有一点希望，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难啊，门门都不容易啊，啊，没有真正护持怎么可能成就啊，啊，念佛法门只要真心真发愿，死心塌地真能成就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谁护法？阿弥陀佛护法啊，所以他容易成就啊，护法的是佛菩萨 修学的是众生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